在抗日女英雄金正书同志诞辰99周年之际，蒙古金正书幼儿园赫木有限责任公司、尼日利亚阿布里美长寿高黎合营医院和新加坡维尔邦环球公司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联谊会、图书展和电影欣赏会。图书展厅里展出了介绍朝鲜军民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引以自豪的成就的图书。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我国纪录片《马心凌滑雪场》。在蒙古金正书幼儿园举行的庆祝集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